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13。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天气情况。在地面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之下，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总体上比较少，扩散条件逐渐好转，光照充足，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户外活动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另外，在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已经是明显好转，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于今天的6时解除，天气适宜交通出行。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今天夜间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风力不小，风力不大，能见度好转，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能见度已经明显转好，解除了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京藏高速公路北沙滩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国家地理的影像盛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国家地理》从1988年第一本杂志面世至今，历经将近130年的岁月沉淀。那些震撼人心的照片不但记录了地理的概貌，而且记录了世界的变迁。经典影像盛宴北京中华世纪坛展明天开启，展览中都能看到哪些珍贵的照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国家地理的影像世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常规来说每年发行多少次呢？ A 6次， B 12次， C 24次。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稍后的访谈部分啊，就要围绕着国家地理为主题的一个展览来进行。那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已经是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地理的杂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杂志啊，每年是要发行多少次呢？ A 是6次， B 是12次， C 是24次啊。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编辑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了有可能会获得由聚成网提供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展览门票2张，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动动脑筋啊！稍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揭晓的环节。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7万多片甲骨建立了档案库，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天树和他的团队潜心奋战7年，其编纂成果甲骨文大系近日完成了3校。这是继多年前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之后的又一次甲骨文资料大型编纂工程。至2019年，发现甲骨文将有120周年了，但迄今发现的15万片甲骨，绝大多数在海内外的博物馆、研究机构里，学者和普通大众很难接触到实物。因此，将这些珍贵的甲骨文资料著录成书，一代代研究者一直在努力。仙农坛庆成宫启动腾退，位于天桥演艺区核心区、多年来一直被占用的仙农坛庆成宫日前启动腾退工作。和仙农坛和天坛一样，仙农坛和天坛一样，都是北京著名的祭祀建筑。它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祭农场所。明清时每年开春，皇帝会亲领文武百官行祭天礼于仙农坛。据了解，庆成宫本体建筑先期实施腾退，腾退完成后，西城区将依托历史建筑打造成绿地文化园林，重现历史上皇家祭祀仙农、躬耕吉田的庄严肃穆的氛围。将于4月11号在英国肯特拍卖了一件中国的稀有的青铜器虎蝇，因其明确的圆明园旧藏身份，再一次将大众的注意力聚焦在流散国外的中国文物上。这尊距今约3000年的稀有西周青铜盛水器蝇，因其器盖和出水口的老虎造型而得名虎蝇。目前蝇类青铜器已知仅存世界7件，除了虎蝇和另一件蝇现身拍场，其余5件都由博物馆收藏，实属罕见。河南确山发现了汉代107国道。考古人员日前在继107国道的河南省确山县人甸路段旁边，发掘出了布满车辙痕迹的汉代官道，它恰恰与继107国道重叠，堪称目前考古发现了我国最早的107国道。汉代官道是在朗陵故城遗址内发掘出的。朗陵城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著名的郡县古城，从春秋时期开始，作为县治、郡治累计时间长达1300多年。已发掘出的汉代官道，路面厚达 0.6 米，可分为3层，每层都残存有比较多而且比较深的车辙痕迹。4000-5000年前的古人类怎么做时装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和惠苑高速龙川鹤市段进行了几个月的抢救性发掘，现场除了发掘出大量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奔、石锥、石斧、石锤等石器外，还有很多陶仿轮的原始纺织工具，其中一处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人类的纺织工坊。专家说，龙川早已有古人类生活，秦朝时就已设县，后来也是南越王赵佗在岭南最早的发迹之地。这次考古对今后的研究的岭南远古时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再来为您介绍一个展览。昨天俄罗斯钟楼艺术图片展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开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是以钟灵文物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这次展览精心挑选了39幅有代表性的俄罗斯钟楼影像，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介绍俄罗斯的古钟文化，讲述了俄罗斯钟楼演变的历史。展览会一直持续到5月20号，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经楼2层展厅展出。每天的展览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每周一闭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公布了2018年获奖者。评委会日前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宣布，日本儿童作家角野荣子和俄罗斯插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分别获得了2018年国际安徒生文学奖和插画奖。角野荣子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多年，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儿童系列小说《魔女与宅急便》，这部小说曾被日本著名的动画导演宫崎骏搬上大荧幕。欧尼可夫的插画代表作包括《格林兄弟童话》、《布莱梅乐队》、《安徒生童话》、《夜莺》、中文故事书《十二生肖谁第一》、《原来我有这么多》等。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姜文出任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日前宣布了这个消息。近年来，应邀出任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的国际电影人有吴宇森、安德烈、萨金塞夫等。姜文出任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是继2014年巩俐担任评委会主席后，时隔四年再次由华语电影人执掌金爵评比。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6号到25号举行。继北京爱情故事后，陈思诚将再次推出自编自演的电视剧远大前程。这部剧讲述了民国时期几位热血青年为了追求各自的远大前程而不断面对人生抉择的励志故事。主演还有袁弘、佟丽娅、赵立新、倪大红等。据了解，电视剧远大前程即将在4月1号晚上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岛，这里将为八大关建筑注入时尚活力。青岛市市南区今年将在八大关建筑群中开放挪威芬兰体验馆、英伦文化体验馆、海派婚纱婚庆博物馆和摄影基地等场馆。目前已经陆续开放了地质之光展览馆、现代艺术展览馆等14个场馆。据介绍，八大关建筑群位于市南区太平山以南汇泉角和太平角之间，其中太平角区域的建筑始自1919年，八大关区域的道路和建筑群辟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形成规模。建筑群有各种欧洲风格的历史建筑300多栋，建筑总面积达到了 14.5 万平方米。未来到韩国乘车，即使是后排也必须系安全带了。韩国警察厅表示，从今年的9月28号开始，上路车辆前后排所有人必须使用安全带，违反这一规定的驾驶员将被处以3万韩元约175元人民币的罚款。乘坐人员中有13岁以下儿童时罚款翻番。不过鉴于出租车和公交驾驶员难以逐一确认乘客是否使用了安全带，有关部门日后将修订实施细则，把出租车和公交车驾驶员排除在罚款对象之外。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清明期间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市交管部门提示，今年清明节群众祭扫服务集中接待日为3月17号到4月8号，其中祭扫高峰为3月31号、4月1号、5到8号，共6天。清明前后，祭扫人流、车流集中出行，并与踏青出游高峰叠加，部分墓地、陵园和景区周边交通压力较大，特别是高峰日8点到11点容易出现时段性交通拥堵。高峰日的京藏、京城、京新、通烟、京开、京港澳等六条高速公路每天7点将出现车多拥堵的情况。下半年计划去欧美国家的朋友要注意了，即日起国航开始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本次夏秋季航班计划，国航将在4月份开通北京到休斯敦、到巴拿马城和天津至台中航线，将在5月30号开通北京至哥本哈根航线。这几条航线的开通将为亚洲和欧洲、美洲之间搭建新的空中桥梁，同时也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便利。另外，国航也将加密到美洲和欧洲地区的航班班次，其中北京到休斯敦、纽约、慕尼黑、巴黎等地的航班数将大幅增加。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业务的朋友注意了，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移动预约系统昨天在本市除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外的13个区上线运行了。新建房屋买卖、存量房屋买卖、抵押权首次登记三类不动产登记业务可以实现移动预约。4月30号前，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会逐步接入市级不动产预约系统。今后大家无需多次往返，最少只需一次，只对一个窗口就可以完成从网签到过户的所有手续。您使用移动设备，关注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号或微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预约系统。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水面之下今天起在4月1号到 在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上演。水面之下不是一部新戏，在2013年首演时就以抒情的黑色幽默而备受欢迎。本剧讲述了90年代一个东北小镇的故事，歌女美好的失踪让警察迅速锁定了无业青年未来。他们本可以尽快的破案立功，却没有想到水面之下浮起的却是未来的爱情和并不美好的结局。全剧年代感十足，70后80后看了会觉得非常亲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国家地理的影像盛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国家地理》，从1988年第一本杂志面世至今，历经将近130年的岁月沉淀。那些震撼人心的照片不但记录了地理的概貌，而且记录了世界的变迁。经典影像盛宴北京中华世纪坛展明天开启，展览中都能看到哪些珍贵的照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国家地理的影像世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常规来说每年发行多少次呢？ A 6次， B 12次， C 24次。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美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常规来说每年发行多少次呢？ A 6次， B 12次， C 24次。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编辑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获得由聚成网提供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展门票两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从极地到内陆，从海底到月球，从草原森林到现代都市，如果你想让辽阔的天地景观近在咫尺，短短一个小时就想领略世界变迁，那明天开幕的一个展览就能帮你实现这个想法，它就是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展览。这个展览里都有哪些珍贵的照片，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那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带您走进国家地理的影像世界。为您有幸邀请到的是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展的策展人黄迪和摄影师高文仲，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嗯，大家好。 说到这个国家地理这本杂志哈，这是美国国家地理的学会的官方杂志，是从1888年第一本杂志面世至今时有130年的历史了。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这本杂志封面上那个亮黄色的长方形的那个框子哈，那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标志。那除了这个标志之外，国家地理它到底是一本怎样的杂志呢？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咱们黄老师先来说说。嗯，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杂志啊，更多的人呢是在电视上，或者说在这个报刊上，或者说在一些照片上啊、宣传片上看到这个黄色的边框哈。那是不是这个杂志里面更多的是一些图片的展示，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呢？我们的这个高先生是不是也经常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啊？ 作品发表倒不敢当啊，但是有一些了解，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因为本身我从事的职业是摄影啊，所以对这本那个杂志《国家地理》这个非常关注啊，从一开始学摄影一直到后面工作啊，都在《国家地理》这个杂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大概说一下我的了解吧，就是《国家地理》首先它是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创办的这本杂志，然后他当时创办的时候是1888年，那个时候是 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人类文明和科技快速的发展和进步， 嗯， 然后但是呢，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世界，尤其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界，有很多空白，当时呢，就我们都知道涌现了很多那个探险家啊，还有一些科学家， 嗯， 他们想去渴望探索未知领域，了解地球，所以呢，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正好就迎合了人们的这个需求，然后带领读者走到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前沿，它这个杂志呢，它不仅是报道，它并且资助科学的研究，支持科学家和探险家完成一个不凡的壮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你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北极第一次人类的北极探险，嗯，还有南极，北极、南极，还有包括我们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后来一直到海底第一次的海底的那个深潜，探测活动，都是国家地理直接参与和资助完成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对于人类啊，尤其是人类初次探索这个地球上未知的这个角落的时候，国家地理是一直有着很大的这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的。是的，是的，所以它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它本身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它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一本杂志，包括它的封面其实一开始就是很普通，并没有照片。而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然后他的就是文字也更怎么说呢，更浅显易懂，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就逐渐转变成为了一本那个大众杂志 啊。也就是说，其实一是他在这个人类探索地球整个这个探索和探险这个地世界这个各种角落的这个圈子里的重要性啊。第二呢，是因为它的图片和文字的质量呢都是很高的，同时呢也是深入浅出啊，简单易懂的一个形式。所以说呢，也是这么多年以来130多年以来走到了今天这么有名的这一步啊。 是的。 那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国家地理这个杂志哈，那我们说回到咱们这次这个展览，明天就要开幕了哈。那具体到这次展览呢，明天要开幕的中华世纪坛，开幕的这个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它主要要展出些什么呢？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展品呢？ 我们明天在中华世纪坛准备展出的这个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的这个展览呢，它总共是分有五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是时光走廊。在这个时光走廊呢，它是从1888年到2013年期间，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中从1500张封面里面挑选出来的680幅经典的封面来组成的一个时光走廊。这个时光走廊呢，也是我们在中国十几个巡演城市当中是最长的，它的展线长达20米，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版画一个场景。再一个呢，就是经典影像与一个图解的一个经典作品的一个展示。在这个板块里面呢，展览它总共分成了深入险境、人文探索、摄影精粹、生命之歌、影像历史、愤怒大地、走进科学这七个主题，一共展示出了125幅国家地理经典的作品。在这个每幅作品背后呢，都有它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我们在我们的展览的这个图片旁边呢，都也配有了一些详尽的一个文字的解说，还有一些语音的导览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专业的讲解老师，在观展的过程中呢，讲解老师也会为大家来讲述这个每幅照片它在背后拍摄的一些故事。 哦，也就是说会有这个可能会有照片的作者来进行讲解吗？ 不是，是我们一些就是摄影爱好者了，或者说一些组织机构的一些老师，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地理经典的这个 IP， 他们对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有一定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理解，包括这幅照片背后他所拍摄的一些故事、当时的一些环境场景，他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包括我们的每一幅照片它的一些拍摄技巧，也会有一定的一些讲授。 黄老师其实是一个有资深经验的策展人了啊，以前也办过很多成功的展览啊。这一次是怎么想到要做国家地理的这个展的？和之前策划的这个书画或者器物的展览相比，这一次的展览有什么不一样的、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首先呢，它是我们挑选的这个国家地理今年影像盛宴，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IP， 所有懂摄影的人呢都会明白这个国家地理今年杂志。然后再一个呢，它就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独家授权的一个IP， 是非常的一个有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无论是从网络还是杂志或者报刊当中能看到某一幅非常经典的一些照片，比如说阿富汗少女 啊， 比如说是我们中国的兵马俑。 嗯， 但是这些它单单从一幅作品上面，它体现不出来我们整个的一个震撼程度。但是在我们的整个125幅照片里面来说，在当中来体验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这个 情况哈。 对对对， 一个场景。这一次策展当中还算顺利吗？因为之前可能有字画和器物的展览，可能要这个各处去收集这样的文物啊，各处去这个调动这样的文物的关系。那这一次是一个图片为主的展览啊，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或者困难的地方呢？ 这个主要是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从经验上来说，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对对对对， 那在这一次的摄影展上，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摄影很大程度是比较数码化的哈，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也都想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在这个数码化的时代，因为我们平时看图片可能更多的是在朋友圈里在微博上等等社交媒体上啊，现在呢真正的去静下心来去看照片啊，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可能呢这样的机会少了一些哈。我们也是在稍后的时段会请二位老师好好的讲一讲啊，这次的这个照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通过嘉宾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这次展览的一些基本上展品的情况啊，都是有哪些，是怎样的类型。确实从数量和规模上，我们刚才听了有很多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展品出现，非常的吸引人。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啊，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有什么故事呢？稍后我们会请二位老师来继续的详细的给我们聊一聊。 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4月5日周四上午9点，技侨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高考志愿名师赵京、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京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京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13。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在地面高压系统控制之下，本市的云量比较少，扩散条件逐渐好转，光照充足，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是要有所下降的，户外活动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市能见度已经是明显转好，市气象台4月29号6点解除了沙尘蓝色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在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0上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天气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三环安贞桥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南三环赵公口出口东侧200米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事故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由于积压车辆较多，建议大家东西穿行车辆可以绕行平安大街朝部路行驶。 国家地理的影像盛宴。国家地理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在国家地理学会1988年创办的9个月后就开始发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本杂志。它封面上的亮黄色边框已经成为了象征，同时这个标志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注册商标。国家地理杂志每年发行12次，但是偶尔有特版发布则不受这个限制。杂志的内容为高质量的关于社会、历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文章，它的印刷和图片质量标准也为人们所称道，这也使得这本杂志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新闻记者们梦想发布自己照片的地方。早在20世纪初期，国家地理杂志就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当时罕见的彩色照片，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常规情况下，国家地理杂志每年发行12次。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除了照片和文章，国家地理中还经常出现哪种内容形式？ A. 地图， B. 绘画， C. 涂鸦。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揭晓了啊！这本杂志呢是每年发行12次，那第一道题的答案也揭晓了，我们也是需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的这个幸运听众的选择的环节了。我们先有请黄老师来，在这么多位答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里面选择一个，从数字顺序来选择一个吧，选择一个比较幸运的数字， 那就20吧。 啊，为什么会选择20呢？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地理展，它第一走进这个展厅啊，它第一个板块就时光走廊，这是也是我们北京最长的一个时光走廊，就总共是20米，所以我们就选20这个数字吧。 这20米的时光走廊全都是照片是吗？ 全都是国家地理展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确实是值得去看一看了哈。同时我们的第三道题啊也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啊。除了照片和文章以外，国家地理中还经常出现哪种内容形式呢？ A 是地图， B 是绘画， C 是涂鸦。我们第二道题的这个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啊，依旧是可能获得由聚成网提供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门票2张。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那我们的第20位啊，第一道题答对的第20位听众是微信名叫金玲，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啊。同时呢，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第二道题的这个问答环节。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的访谈当中，我们是有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国家地理》这本杂志啊，以及简单的说了说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一个形式和具体的内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说这次主要是一个图片和照片的展览。 对 啊，照片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照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版式和形式呢？在宣传当中，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啊，我们有一个噱头是原版照片。这个原版照片具体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原版就是我们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签约，然后也是我们这个照片呢是国内是没有的，而且它这个125幅的这个经典影像作品呢，也是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他们那边是自己收着的，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联系了以后，他们也是从美国那边飞到大陆，当我们就是展览落地落到北京之后，会跟他们去联系，就签约了这个版权之后，他们也会把底片从拿到中国来进行有一个冲印。对，这个冲印的过程就是说是只有他们的人才有这个版权，有这个权利，才拿过来冲印。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策展落地，没有这个策展行为的话，他们也就是不会来做这个，所以说就是一个原版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版权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那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好奇想问一下高老师哈。刚才我们的黄老师提到了说是有这个底片的授权哈。 对。 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可能不太了解摄影的朋友可能会奇怪了，说现在可能很多复杂的这个相机，我们比如说一些高级的单反，跟我们以前使用的胶卷相机是不一样的。那个单反里面是没有胶卷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底片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 对，现在的照片都是数码化的，但是照片，怎么说呢？我们最终看到的一幅照片，呈现出来一幅照片，它是有前期的拍摄部分，还有很重要，因为数码化了，它很重要是后期有一个后期的制作，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原版，就除了版权的问题，它还包括就是有原这个国家地理主办方，就是他们自己完成的这个后期把控的这个后期，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我们从相机拍出照片一直到最后呈现给我们面前，到杂志到展览上，这中间过程有很多道工序啊，有很多道程序，对，所以这个对照片后期的把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您也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了哈。您第一次看到国家地理的这个摄影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这样，我第一次接触国家地理是大概2001年。 那时候您已经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了吗？ 还没有。那会儿我正是在学摄影，然后正好进入一个比较狂热的阶段，然后买设备买器材啊，是在就很多那个摄影爱好者都是有这个过程啊。 但是当时我处的阶段呢，就是说对摄影作品的认识和对摄影本身的思考是很少的，就是看的其实看的很少，看的并不多，接触的不多，所以我当时喜欢拍的东西还是一些花花草草或者是公园的一些美景啊、等等这种。然后当我记得那个印象挺深刻的是在一次照相器材的展会上，展会上我看到了就是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展位，然后他当时也是一面不大的照片墙，当时呢就给我那个就极具视觉冲击力，给我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整个照片墙都是一幅幅经典的人文和自然照片，画面非常唯美，然后鲜艳的色彩，并且呢有很多是神秘和异域的，就是异国情调的这些内容啊，所以特别吸引人。 是在01年的时候有了这次初识哈、 是 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确实是给了高先生这么强的震撼力啊。那到底这样的照片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震撼力呢？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发送数字01020304啊，这四个数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一组这次展览的照片啊。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有一个照片墙，其中呢图片04就是照片墙的一个全景的照片啊。听众朋友们想要耳朵这个不过瘾的话，想要目睹为快的话，可以发送数字来互动一下。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展览哈。那高先生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当年肯定是已经是有足够的这个视觉冲击力了啊，可能也给了您之后创作很多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回过头来再来总结的话，有没有这个国家地理的封面是您印象最深刻的呢？ 封面有啊，我就是其实国家地理它怎么说呢，它每一个封面每一张图片应该说都是非常精彩的。我记得就是在六几年有一个最初的时候采用那个照片作为杂志封面的时候，有一张封面是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最高红杉树，然后它是远距离拍摄，然后整个当时封面的设计是就是这棵树从上到下贯穿了封面完整的一个封面，并且突破了这个黄方框。这个设计，然后呢等到了几十年之后2009年，国家地理再次选用了这个主题，当然这个时候那个设备已经更新了，仍然是红杉树，巨大的红杉树，它这次2009年表现的是那它的树冠啊、巨大的红杉树的树冠。同样 还是那一棵树是吗？ 对，不是那一棵树，不是那一棵树， 有了新的树。 对对，然后但是它的设计是呼应了六几年的那个60年代的那个设计，也是突破了那个黄方框，从上到下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可以就是可以见得它这个封面的设计是非常有用心的， 是的，别出心裁的， 对 一个呼应的设计哈。 对， 这是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的。那从策展人的角度，黄先生，您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封面或者照片呢？ 我这边印象最深的话，封面就是大家都非常有名，大家也都知道的一个阿富汗女孩。对，这个她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她是曾经三次，登上过我们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一个作品，一幅作品，这也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因为我们知道，一幅作品想要登上国家地理杂志都很难，而且他还是他总共三次登上了杂志的封面，所以这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阿富汗女孩，她是也有背后的一个故事，她这张照片呢，就是说是能看到阿富汗女孩，她眼睛中充满了一些恐惧。他背后的故事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照片拍摄的几天之前，他们家的房子 在战乱中被炸毁了、 嗯、 他的父母呢也是在这场那个战乱中被炸死了，他的祖母呢带着他和他的哥哥趁天黑把他的父母埋葬了之后，就冒着再次被轰炸这个危险中投奔了这个难民营。然后我们的这个美国著名的摄影家史蒂夫麦凯瑞在拍摄阿富汗这个街头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女孩，在用了5分钟的时间呢就拍下来这个知名的这个阿富汗女孩沙巴特古拉。这幅照片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个阿富汗少女的眼睛，她这个眼睛呢也被做成了很多个版本，因为在不同的版本中也能看得出当时少女的这个当时的一些恐惧。这幅作品呢也是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苦难社会底层妇女儿童的一个标志。 嗯， 对，刚才高老师所提到的一个红杉树呢，也是在我们这次展览中是有一个交互式的一个装置，它是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现有的已经3200岁高龄的一个红杉树。 哦， 我们也可以近距离的去看到这个东西。所以说，在我们这次的展览中呢，这个红杉树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阿富汗少女都能在我们的这个展览中能看到。 嗯，这是。从策展人的角度来说的啊，这个阿富汗少女确实特别的有名啊。我们的编辑也非常迅速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一睹为快的这个机会啊。我们回复数字01，就能收到一个阿富汗女孩的照片啊，也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个封面。 对 啊，能去欣赏一下这个摄影师捕捉的那个瞬间啊。确实，刚才我也看了一下，从他的那个眼神当中是这个惊恐的，而且是甚至说对于这个异乡的外国人啊，举着摄像机对着自己有一种就是惊讶或者说这个惊恐的猜疑的这种眼神在里面。 对，这个照片呢，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包括每个人所处的自身的这个环境，通过自己不同的一个理解，都能看得出他这个眼神中充满用什么样的一个表情。 是的，确实是战争带来的这个对于这样的年轻的青少年的这样的心灵的一个摧残哈，非常可怕。我们回复图片数字05呢，就能收到这个红杉树的这个封面的图片啊，也是可以饱览欣赏一下。那在说完了这个两位最喜欢的照片之后，我们也赶紧呢让听众朋友们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问答，我们再把第二道题来放送一遍。 国家地理的影像盛宴，除了照片和文章，国家地理中还经常出现哪种内容形式？ A. 地图， B. 绘画， C. 涂鸦。 好的，第二道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除了照片和文章，国家地理这个杂志里还经常出现哪种形式呢？ A 是地图， B 是绘画， C 是涂鸦啊！我们的正确答案等着你来回答，回答对了就有可能获得由聚成网提供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门票2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啊！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个摄影的创作这个主题的展览当中，高先生，刚才您说了是在01年的时候是初识了国家地理哈、啊，在一次这个摄影的展览上看到了它，您也刚才也说对您之后的这个摄影创作道路是有影响的，那具体是有怎样的影响呢？是在摄影的时候会想起一些东西吗？ 嗯，好的，其实。是这样，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等等，还有一些很优秀的这种摄影的媒体平台，它对我的影响呢，我觉得首先呢，它不仅仅是在创作方面， 嗯， 其实我们看那个国家地理，它一个黄块，对吧？它的标志是一个黄块，黄块的意义，我自己来看，就是打开的一道门，它首先扩展了我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引导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个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点。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所以我觉得国家地理呢，它引导我思考这个人生意义。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活着。是为了欣赏这个世界，摄影呢是 我欣赏世界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一名职业摄影师来说，就是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为重要。然后再谈创作，我们刚才说就是国家地理的探险家、科学家还有摄影师，他们每获得一个成果或者一张经典的摄影作品，其实他们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付出和努力。所以就是创作出好的作品，也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就是认真严谨。我现在的就是工作是做建筑摄影。建筑摄影，然后工作中呢，我也会做很多就是细致的工作，比如策划。其实每一行都是这样，你做到专业，你一定要做得非常细致，做策划、做调研，甚至于测试各方面的准备、各方面工作，还有体力的付出等等，去完成一个项目。就像国家地理那科学家简·古德尔，就是研究黑猩猩的那位很有名的科学家，对，他用了35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段去做黑猩猩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名职业工作者的职业所在。 确实非常的令人感动啊。 对， 无论是就是可以说是干一行精一行啊，每个人都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对，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很享受这一切。 是的，这就是最快乐的哈。 对， 您刚才说您的这个目前的工作是建筑摄影为主题的啊。 是的， 但是能从您的这个谈话中看出来，您对这个世界和人文风貌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更加感兴趣的哈。其实人文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很多的这个目前的摄影作品可能都会说这是人文主题的一个题材。那到底什么是人文摄影呢？从您的这个拍摄经历上，您有什么体会吗？ 人文摄影我理解啊，就关注人的生活状态。人与自然，人是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等。其实人文摄影呢，它属于我们所常说的纪实摄影。那个纪实摄影包括人文摄影，还有新闻摄影，还有文献摄影，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人文和文献摄影和新闻摄影，他们互相又有一些交集。 那您在从事这样的人文主题的摄影当中，有没有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有趣的经历，或者说危险的时刻，或者说令你这个非常感动的时刻呢？ 我先讲举例吧，举国家地理的一张照片为例。我来讲述一下这张照片的它的意义。就是从而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人文摄影。就是这张照片呢是拍摄的是秘鲁一个放羊的男孩。放羊的男孩，他当时是带着十几只羊，在公路边，然后很不巧的是，他的羊是被一个绳子就是连在一起，绑在一起，当时就是过了出现了交通事故。然后一下子撞死了很多只羊。然后照片呢，摄影师很敏锐的就是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前景是小男孩，背景是死去的羊只瘫倒在那个公路旁。小男孩眼里饱含着泪水。这么一张照片，其实这是一张典型的人文照片。当这张照片发表到了国家地理杂志上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很多人为这小男孩的遭遇而感动，随后为他捐款。我印象是 当时的损失好像是2000美元吧，大概我记得可能不太准确。 嗯， 但是最后全世界为他捐款到了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美元，非常非常了不起。 确实这也是一个摄影的一个怎么说呢，通过这样的摄影的作品啊，这个摄影师其实也是把他眼前的东西有一个机会去传递给世界。 对，所以后来那个当采访到摄影师的时候，摄影师都说的是，就是拍摄照片的意义其实并不是索取，而应该是给予啊。这个给予的意义是非常重要。嗯，他做到了。嗯，其实我们在除了这个例子啊，其实我们在观看几十年前珍贵的老照片时，看老照片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得以见到那些珍贵的画面，其实就是当年的摄影师所给予我们的。我觉得这是人文摄影、纪实摄影的价值所在。 嗯，也是比较详细的跟我们用实际的例子去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文摄影哈。 是的， 不仅是摄影师要关注到这个人的生活状态，而且更多的是让人们的生活状态值得去关注的问题去展现给全世界共同关注哈。 是 那网友这个斗士八九啊，为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从初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国家地理，电脑里也收藏了很多经典的照片，一定会去看展。不知道这次在北京展览会不会有中国元素呢？这个黄老师有什么解答吗？ 这个中国元素啊，在我们这个国家地理这个展览现场是可以找到很多的。 嗯， 就是在国家地理的百年历程中呢，曾经出现过很多具有代表性中国元素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封面。 嗯，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昆曲思凡的一个封面。 嗯， 再就是1978年4月，秦始皇兵马俑刚刚发现的第四年，国家地理杂志就专门来到了西安 拍摄。 对，拍下了一个半出土的兵马俑，作为了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封面。 嗯， 再有就是我们的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这国家地理杂志就以中国元素作为了当年其中的一期的封面，选用了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的红颜色作为底色，用一个简单的 China 还有一个龙的这个标志向世界宣告了这次的一个奥运会的一个大事件。所以说在我们的展厅中，这个20米长的这个封面墙中可以找到很多具有中国元素的这个画面，大家到时候去展厅的时候也可以找一找，也可以跟他们在那块合个影。 嗯， 对， 确实这也是我们国人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哈。都是由这个珍贵的摄影作品来进行展现的哈。那听了两位嘉宾的介绍，我们对国家地理的认识啊，除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印象以外，也感受到了它背后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现在越来越便捷的拍摄和后期手段会对国家地理产生影响吗？相信已经有朋友准备提问这些问题了。而且呢，这次看展还有什么不容错过的攻略呢？我们全部放到下一时段来继续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的嘉宾会为我们献上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13。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在地面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之下，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较少，扩散条件逐渐好转，光照充足，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是要有所下降的，户外活动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另外在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之下，我市的能见度已经明显好转，市气象台4月29号6点解除了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在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32分，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北四环建祥桥西侧西向东故障车清开，交通正在恢复当中。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北侧有事故，后车多。西三环花园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国家地理的影像盛宴，作为对文章的补充，国家地理有时还提供被介绍地区的地图。国家地理学会的地图曾经为美国联邦政府所采用，以弥补军方地图资源的不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白宫地图室里的地图大部分是国家地理的地图。国家地理欧洲地图被收藏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博物馆里，地图上可以看到当时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时所做的标记。2001年，国家地理发布了一套8张 CD 的合集，内容包括了从1888年到2000年12月的所有发表过的地图。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国家地理中除了照片和文章，还经常出现地图。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地球上有三大生态系统，其中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是什么？A. 海洋 B. 森林 C. 湿地。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问答的答案也已经给出了哈，是除了图片和文章以外，国家地理这本杂志上还经常出现地图这样的形式。那看看有多少位听众答对了呢？我们先由这个高老师来为我们选择这第二道题的一个幸运听众的数字吧。 选择哪个数字呢？ 好的，我选择37。 为什么会选择37这个数字？ 因为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一个135的胶卷，它是标准的胶卷是36张。但是通常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幸运的抢出一张，就是37。所以这个37的数字对于摄影师来说，用胶卷摄影师来说是很幸运的。 也就是说拍着拍着发现正好就是这个胶卷没有一毫米的浪费，可以说是 对对， 正好就能多匀出来一张。 对，能够多一张。 对，这对于摄影师们所有的摄影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有幸运意义的数字。那确实也是应对了我们这一次的第37位的幸运听众啊，他的微信名叫伊索预言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那我们的第三道题啊也已经给出了哈，地球上有三大生态系统，其中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是哪个呢？ A 是海洋， B 是森林， C 是湿地。知道答案的话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可能会获得由聚成网提供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展览门票两张。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好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展展览明天将在中华世纪坛开幕了。我们已经是聊了很多有关于国家地理的经典图片和这次展览上的这个有特点的这个布展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听众朋友们有很多的问题啊，要继续询问两位嘉宾啊。首先呢，其实我还是在自己在摄影上有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同时呢，这也是很多网友应该也都想知道的，就是国家地理的这些照片都是怎么来的？是有一批自己的御用摄影师吗？还是有一些普通人拍的也会被选中可以投稿的那种吗？ 主要是还是据我了解啊，主要还是杂志社本身自己的摄影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做一个项目，有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要并不是单独摄影师一个人的工作，他们在总部和各地的都有配合，所以他们完成一个项目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所以不可能是用普通大众的照片啊，或者他只能提供一两张，不可能完整的去做一个项目。 对， 所以这只能由专职的摄影师来进行 啊。那有没有就是普通的这个摄影爱好者又拍的特别好，还真的是拍好了，他们也会选取吗？ 这种情况对国家地理来说很少啊，因为其他的媒体、其他的杂志可能会有，或者说他们会在图库啊一些图库网站去选用那个大众的照片，但是国家地理它再怎么说它还是有一定学术性的东西啊，它基本很少用啊。 有网友也提出问题了，说现在这个修图功能特别强大啊，什么图片都感觉现在人们在发布之前发到社交媒体之间都会用 PS 啊，就是用各种软件来修图。 对， 那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照片的这个本来的样子哈。那他的问题就是，国家地理这么大的一个权威性的图片为主的杂志，会用 PS 吗？会修图吗？关于真实性，这个影像的真实性和这个修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否是矛盾的呢？国家地理这边是怎么处理的？这个还是请高老师来谈谈理解吧。 我有一点了解啊，另外我也在杂志社包括图片网站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大概我的了解是这样，就是照片后期处理它要根据它的使用目的，还有摄影师授权以及使用单位自身的规定，它有不同的要求啊。一般来说呢，我们讲刚才说摄影师授权，你比如有的照片这个版权是摄影师在自己手里，他不同意进行任何更改，那这个其他的使用者是没有权利进行更改的啊。一般来说具有新闻和文献属性的摄影作品是不能对内容进行任何更改的。 对于这个比如一个杂志社，尤其像国家地理，它这么庞大的一个图片库，它一定会有很完善的和很严格的这种执行规定，我想是这样，因为我曾经在一个视频资料上见过，就是国家地理的后期人员在用电脑做这一些简单的修图，比如把树丛的电线杆去掉啊，这个我是在视频中看到，但是我想他们一定是只限于某种应用，比如封面。比如封面，我们看这个照片的，就是杂志的封面，它更主要的作用，照片的更主要的作用就是， 吸引目光， 吸引目光，对对，它并没有一些新闻的特属性啊，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就是它是会有一些原则啊，但是我想这些原则。虽然是就是可动哪些不可动哪些，它已经是执行的非常严格的啊，一定有自己严格的规定的。 确实，这也是一直是一个比较难以定夺的一个问题啊，一直是最近各种摄影展上的这个各种问题啊。网友阿哲也提出了他的问题，说我看现在国家地理的照片啊，都是以彩色为主，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黑白照片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特别有冲击力。这个可能也有点像刚才这个我们说过的黑白照片比较盛行的时候，突然看到彩照可能也会比较有冲击力。现在把彩照变成黑白是一种专门的处理方式吗？ 现在有很多是这样做啊，就是用后期的方式把颜色去掉但是在国家地理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彩色胶卷被广泛使用以来，国家地理很少有黑白照片出现啊，也有，但确实是很少。我想从这一点呢，也能证明，就是国家地理它是忠于真实还原啊，这是一个证明啊。从记录的角度来说，就是其实色彩照片的色彩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啊，对于一本科学杂志，因为国家地理是一本科学杂志，它这个是不可缺失的信息这是必须要做到的由此才能获得读者的信赖对它图片的信赖 确实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网友山峰说，现在手机拍照也很方便，而且手机的拍照功能在不断强大啊。之前也不是有一个某位导演说，我用 iPhone 来拍摄影片啊。那手机有没有可能拍出国家地理级别的照片呢？ 是这样，我们照相器材就是器材对于不同人来说就是各有所爱有的人呢非单反不可，有的人他就爱手机这个在于自己的选择我就是手机其实确实可以满足日常大部分的拍摄和分享的需求，有时候分享可能更方便一些但是呢手机又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它后期处理的空间，就是比如剪裁，我们看到国家地理有很多图片，它并不是一次就它的构图一次完成的，它是经过了剪裁，包括有些封面甚至剪掉二分之一都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样手机的像素来说和画质来说就难以满足。另外手机的镜头局限它不可能做到长焦镜头不可能去拍野生动物是吧还有高性能的需求还有对复杂环境在复杂环境下情况下的拍摄等等都与相机相差很大，其实总体来说是硬件的不足 确实差距还是有的哈。刚才也是连续的让高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摄影的专业方面的一个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展览本身哈。这次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还提前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攻略所谓攻略在手，拿下国家地理不愁。那这个展览究竟怎么看更科学更有意思呢？您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主要攻略呢，就是我们在去展览 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嗯， 我曾经在沈阳那边做国家地理展的时候，就碰见过很多这个国家地理的这个影迷，他们去的时候可以在一幅作品前面驻足观看将近5到10分钟。 嗯， 或者说他们拿着自己很专业的设备，对着一幅照片能够拍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然后在那个地方挑选。也就是说，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找出自己感兴趣的照片， 哦， 然后去的时候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观看。 嗯， 对。然后再一个攻略呢，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明天，也就是3月30号到6月24号，我们的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盛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展厅西厅要与观众们要见面了。 嗯，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观看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7点，周一闭馆。 嗯，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攻略，希望大家能前来观展。 嗯，对，那给大家说一说票价是如何呢？ 我们的票价呢分为网络票价，还有一些现场的单人票，还有一些单人通票。 嗯， 包括还有一些儿童票，双人票，还有一些家庭票。这个票价呢都是不懂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每个人的一些需求，可以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到现场去看，会也可以提前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去查它的一个票价。对， 是啊，确实是，看来是演出的这个票价的种类很多。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详细的选择了哈。那咱们这边据说您这边还是今年要带来还有3个大 IP 的展览，是这样吗？ 对对对，我们今年呢就计划在北京还有几个大的 IP 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地理展。 嗯， 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星球大战。 嗯， 这个是迪士尼独家授权的一个展览。是它主要是针对一个星战这个热门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场景的还原的一个展览，也是一个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非常酷的一个展览。 嗯，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这个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中华世纪坛有做过这个相应的展览，但是当时的口碑和票房都非常非常的好，也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很好的一个欢迎吧。也就是说是3年之后我们又来了，也是对莫奈的这个产品有了一个一定的升级，变成了莫奈的3.0版本。所以说也请大家有上次没有看到的，这次也希望大家过来一起来看我们的莫奈的展览，升级版的莫奈展览。 嗯，这是接下来可能要带来的几个大 IP 的展览哈。 对对， 确实很值得期待啊。我们也是简单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票价啊，有很多的种类。首先我看到有一个秒杀票啊，限3月30号到4月1号这个日前使用，就这马上近两天的 啊， 1元秒杀这个票价，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接下来还有单人票是70元，双人套票是110元，三人套票是180元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平日单人票和假日单人票，以家庭套票210元等等。网络售价是要比现场售价是要更便宜一些的， 对 啊。所以说大家也是赶紧到网络上去查阅一下啊这个票价的这个购买信息。那我们今天也是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展览，关于国家地理这个杂志本身的一个知识点和这个值得一谈的事情。那么我们最后啊，节目的最后还是赶紧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第三道题的答案啊，以及幸运听众。 国家地理的影像盛宴。地球上有三大生态系统：森林、海洋和湿地。我们对森林和海洋并不陌生，湿地的类型多种多样，通常分为自然和人工两大类。自然湿地包括沼泽地、泥炭地、湖泊、河流、海滩和盐沼等。人工湿地主要有水稻田、水库、池塘等。按照广义定义，湿地覆盖地球表面只有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因此享有地球之肾的美誉。冬去春来，北京现在进入了候鸟迁徙时间。本月中旬，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野鸭湖开园了。随着春季候鸟开始过境北京，朋友们还可以前往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汉石桥湿地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小龙门国家森林公园、十渡巨马河黑冠保护区等地观鸟。所以今天的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是湿地，您答对了吗？ 好，我们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湿地啊。我们有请我们的黄老师来选出今天的第三个幸运数字， 99吧。 选择99，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数字了哈。我们第三道题啊，第99位答对的听众是微信名叫小小马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那正如一位摄影师所说，拍摄和旅行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的体验会给你带来很多新的东西。而且我也知道有句名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相当于经历了一部分作者的人生。而我们通过一张张国家地理的经典照片，似乎也能进行一场场奇妙的旅行和体验啊，跟着这个摄影师的视角。那有空的时候大家也不妨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国家地理经典影像的盛宴吧。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出了如此详细的解释啊，带来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谢谢你们。 好， 谢 谢 大家。 谢谢。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想知道毛主席曾坐过的专机是什么样子吗？想见见抗战时期的大功臣 C-46 吗？想看看中国空乘都穿过哪些制服吗？想不想亲自过一把飞行员的瘾呢？走进中国民航博物馆，就可以饱览这一切，感受这一切。这里展示了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史，这里深藏民航科学技术知识，令人流连忘返。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中国民航博物馆，感受飞向蓝天、征服蓝天的力量。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 季调理重在养生，瑞丽羊奶在北京推荐已经多年了，旗舰店更是已经有了2家实体门店。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做您家门口的好羊奶。 没错，瑞麟乳业来自于陕西富平，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那里的山羊呢都是跑山的，从早上5点多羊儿们上山之后啊，一整天都在山上吃的是新鲜的青草，喝的是山上流下的泉水，没有工业污染，充足的阳光，每天的运动，这样的羊奶呢才是给家人喝的健康奶。 对呀，瑞麟羊奶已经出口多年了，是中国民族口碑的骄傲。那本次瑞麟开春特惠特别举办的买羊奶送金钥匙的活动，整个北京市场都沸腾了。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3.5折直供只要89块钱，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订购4盒羊奶粉就